你们教会的 dilemma， 从来没有一次 work。刚才我看他还 work。OK， forget it。我们基督徒哦来了，刚才你们读了这个经文 ，OK， 好，回一张。啊，我们好像有点乱，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啊，在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服侍众弟兄姐妹啊，谢谢你来享受我们众弟兄姊妹从心里发出对你的敬拜，你配得这些称颂和赞美。愿主你自己今天的话向我们展开，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激励我们的心，好好的在这个余下的岁月为主活，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到天路客，一个在走天路客的人，莫想在这个世上不受苦难。这个礼拜的这个罗尔，在这个网上有个罗尔的事件，我们看见这位先生他所相信的信仰是一个无灾无病没有苦难的信仰，他所相信的信仰是这位上帝要听他的话来免除他的苦难。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所启示的信仰。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不单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虽然遇到苦难，这个苦难是避免不了的，因为魔鬼撒旦很成功地借着后现代主义把这个绝对的对和错的标准打散，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因此你看见整个世界开始是非颠倒，这两天加拿大通过的法案，从此以后不能再叫父亲，不能再叫母亲，只能叫 parent， 因为你的 parent 可能是两个男的，叫那个男的做母亲不合适。所以就看见整个世界的道德观在是非在颠倒。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一个基督徒说，不，我们按照圣经神的话，有绝对的对，有绝对的错，你一定会受到攻击。所以我们做传道的人要预备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闯进了不知不觉闯进了这个末世的时代，莫想我们会平安无事。一个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必定预备自己要经历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有上帝的同在。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要问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是否有忠心。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个忠心的管家。约瑟这一生是经过许多的苦难，但是经过他的苦难，上帝借着他的苦难带来许多的祝福。巴不得这也是我们的人生，即使纵然有苦难，但是借着这些苦难成为转化，上帝转化他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上回说到约瑟被自己的哥哥出卖，少小就被出卖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命好不容易保存下来却做了奴隶。后来又今天我们要讲他被主人的妻子以权势和美色来引诱，他严正拒绝的结果反而被下在监里。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来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完全的这样善良正直，却被他的门徒所出卖，被人诬告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被扔在死亡的坑里。讲到死亡的坑里这个最近轰动世界的新闻，是在主后325年，康斯坦丁大帝他建造的一个圣墓大教堂。这个圣墓大教堂占地非常的广，包括据说包括耶稣基督这个钉十字架的哥哥他山的那个丘陵骷髅地，然后也包括埋葬耶稣的地方。有一块，这个就是在上面盖的一个小房子，据说在这个房子的底下就是埋葬曾经埋葬耶稣的这个洞穴。有一块巨石，他们打开要看，有400多年的时间，这块 这个耶稣的尸体曾经躺在上面的石板没有被打开过，所以现在人们打开这块石板，发现在这个灰色的左边这个灰色的石板上还有另外一块大理石板，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标记。令人振奋的是，原先以为埋葬耶稣的洞穴已经倒塌了，这一次他们透过新的这个雷达的穿测，发现呢这个6尺高的曾经埋葬耶稣的洞穴并没有倒塌，仍然保存完好。这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当年曾经埋葬的地方，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确定的，不论在哪里找不到耶稣基督，因为他确实已经从死里复活，从死亡的坑中已经救拔出来。因此我们今天看见神怎么样与约瑟同在，神也照样与耶稣基督同在，神如何从监狱的坑中把约瑟提拔起来，神也照样的从死亡的坑中让耶稣也能够从死里复活，神怎么样一夜之间把这个约瑟提到高位，有一天神这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神也一夜之间让他成为万人的救主。那么上回呢我们提到，在耶稣和在约瑟的身上有三个很重要的悖论。第一个，约瑟被自己的兄弟所厌弃，却被自己的父亲所宠爱。正如我们今天在地上，也许因为主的坚守主的道的缘故，我们被许多的人所厌弃，但是我们却被自己的天父所宠爱。第二，我们看见约瑟被人所恨恶，却得以见异象。我们虽然在地上约瑟被人所恨恶，但是上帝却以天上的异象给他，确定他以后要为上帝做些什么事情。第三，我现在发现举高点就有希望。约瑟虽然被扔在死亡的坑里，却没有水在其中。那今天你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创世纪39章，我们看到另外三个似是而非的悖论。第一，约瑟虽然被卖为奴隶，却有主的富足。约瑟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800多年，中国的夏朝那个年代，他被当作奴隶一样卖到埃及去，在那里他就像动物一样被拍卖，结果卖到了法老王皇宫护卫长这个名叫波提法的家中做了奴隶。相信除了死亡以外，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像奴隶这样的悲惨。从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开始，他这个一生他的焦点就是怎么样伺候他的主人，让他的主人高兴，不要让他的主人不高兴。他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没有自己的欲望来满足，甚至他的命都不是属于自己的。这就是奴隶。约瑟虽然身为奴隶，似乎在人的角度来看他一无所有，但是却有一样，他是非常的富足，那就是因为他有神与他同在。今天即使来到高山的低谷，甚至经过死亡的幽谷，一个人若有主的同在，他就是富足的人。想起来我们信主之前也都是奴隶，不是吗？我们都是罪的奴隶，在罪的奴隶的底下，我们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自由，我们没有自己，我们的灵魂卖给了罪恶。我们从那些吸毒上瘾的人最容易看见这一点。比如我们看见那些吸毒的人，虽然知道不应该吸毒，但是没有办法，当毒瘾来的时候，他们顾不得赤身露体，他们顾不得颜面，他们顾不得尊严，毒瘾来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把老婆都卖掉。那些女的在毒瘾来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卖淫换取那一口的毒品。 因为他连同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前途都卖给了毒品。今天人落在罪恶当中也是如此，今晚外表上看起来非常的风光，你有学位，有地位，有财富，你有家庭，但是在罪恶的面前人是没有尊严的，在罪恶的面前人是没有自由的，罪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有很多人做了成就感的奴隶，为了那个成就感，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做，为了让人看得起。我们被罪，不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呼风唤雨，其实我们是被罪捆绑，我们成了罪的奴隶。所以当圣经有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上帝，是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不再做罪的奴隶。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误解和误用这一节经文，我们常常在人受洗的时候说，恭喜弟兄姊妹，哎呀，你今天开始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或者有人拿这一节经文来说，哎呀，过去所有的罪都不需要对付，因为都变成新的了。这节经文其实不单只是在时间上一个划分旧和新，更重要的，它的意思很丰富的。我们要先看新这个字，到底新意味着什么？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在圣经里面，它的意思是过去所没有的，现在刚刚做成的，是全新的，刚刚做好的，过去没有用过的，这叫新。那圣经里面好多处的经文用到这个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家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你们还好没录像啊，挺难看的。同你们喝新的日子，过去没有的，现在刚刚做成的，是一个全新的，主要和我们喝那个新的日子。同样的，耶稣说，我要跟你们立一个新的约，是过去没有的，现在刚刚做成的，是完全新的，不同于过去的。主耶稣说，又说，我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是过去没有的，现在刚刚做成的，现在刚刚开始的。对了，干脆叫你按就好了，这样太痛苦了。来，下一张。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是过去没有的，现在刚刚做成的。这个都是讲到新。那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看上下文。如果你仔细看的这个这一章经文的上下文，你就知道所谓的旧事不单是指过去的事，是指什么事呢？是指过去我们人的光景。我们过去是什么光景呢？我们过去的光景是说，第一个，我们凡事为自己活，这是我们过去的光景，不管想到什么都是自己，我们不管怎么样都是让自己快乐。我们过去只凭眼见不凭信心，过去什么光景？过去我们凡事与神为敌，也许我们是不知不觉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过日子。上帝的命令对我们来说是毫无影响的，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从胎里带着的，我们就是与神为敌，我们不承认他，我们不感谢他，不荣耀他，我们不爱他，这就是与神为敌的状况。所以当罗尔写那篇文章说，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虽然很吸引人的眼球，但是实际上说这样的话的人，证明他不懂得什么是神的仇敌，他其实他已经是神的仇敌。旧事已过，什么是旧事的光景？是我们只凭外表来认耶稣，哎呀，耶稣不过是一个道德导师，耶稣是一个宗教的教主，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光景。甚至我们认为那些信耶稣的人是很迷信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这是旧事。那么现在上帝要把我们带在耶稣基督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会怎么样呢？那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光景。换句话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光景，第一，他不再为自己活， 凡是为主而活，大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取悦上帝，让上帝看了高兴，让上帝说嗯，做得好，不再是像过去凡是让自己高兴，那叫为自己活。如今在耶稣基督的光景是说，他不再与神为敌，而凡是臣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上帝啊，你是我的主，我听你的。或许你安排这样的难处，允许这样的难处临到我，甚至像约伯是最有资格向上帝叫板的人。但是约伯说什么？上帝，你就是杀了我，我在个肉身之外，我还能看见我的救赎主活着。哇，这是信心啊！罗尔要明白这是信心吗？不再是自己做主，你要不医治我的女儿，我就永远做你的敌人。No， 凡是听他的话，这才是在基督里的光景，因为你的主权、你的命都是救赎主给你的。第三，在基督里的光景是他不再是凭外表认耶稣，乃是凡事尊耶稣为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生命是过去没有的，现在刚刚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是一个全新的。所以当我们对一个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恭喜你成为新造的人， 要看清楚他是不是已经从过去的那样的人已经成为这样的人，或者朝这样的方向来做了，而不是看他光是洗了没有。我认识一个人洗了三回还不在基督里，因为若不是你活出这样的光景，或者朝这样的光景来活，不好说你是新造的人。求主也借这个时刻检查我们的内心，你是不是已经旧事已过，成为新造的人。圣经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人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做奴隶，没有自由，但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是脱离罪恶，因为心里面有上帝，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我们看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七节经文这样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哈利路亚，不是照我们的功劳，不是靠我们的修身养性，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写现代诗歌的人，他没有神学的基础，他用了恩典这两个字，他不明白什么是恩典。他的恩典是，上帝啊，感谢你的恩典，你伴我同行啊，你在我孤单寂寞的时候你拥抱我啊，上帝啊，不论高山低谷你与我同行，这就是恩典。 No， 这只是恩典的一小部分。这里说的很清楚，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知道，就算你这一生都在高山低谷，就算你这一生颠沛流离，甚至像约伯的前半生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若你的罪过得以赦免，过犯得以赦免，你得蒙救赎，这就是上帝丰富的恩典，莫大的恩典。因为这样的救恩我们天天传扬，因为他这样的作为和奇事我们充满了喜乐，在诸般的患难当中仍然能够喜乐，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你要抓住这个信仰的核心呢、啊，所以不会在环境困难的时候，病痛的时候，有一些忽然来的惊恐临到，比如说主啊，为什么你不看顾呢？ No， 你抓住了最核心的信仰，透过耶稣基督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富足的人。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再也不能说自己是不幸的，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可能会有不幸的难处，但是我们再也不能说自己不是一个富足的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成为富足的人。虽然约瑟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卖为奴隶， 他却是一个富足的人，因为他有主与他同在。第二个悖论，约瑟虽然被诬告被陷害叫下葬，却有主的同在。约瑟的哥哥们虽然剥下了约瑟的彩衣，但是他剥不了约瑟内在的那个品德和诚实的美好。虽然约瑟的主人听信了妻子的谎言，把约瑟下在监里，看他是一个下流的犯人，但在上帝的眼中，约瑟是一个敬畏他的人。虽然约瑟被迫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远离了所有亲密的关系，可是当这些人的关系被切断的时候，只要有主与他同在，这就够了。你知道文革的时候有多少爱主的传道人，他们被下在监里，他们与人的关系都被切断了，但是他们在那里仍然是富足的，因为他们的心里面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今天很可惜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看重事工过于一切，在只要事工发展，只要把福音传了传开，什么都可以妥协，圣洁不圣洁无所谓，只要福音传开了，圣洁不圣洁无所谓，我们事工做得大， reach out 很多人。如果光从事工的角度来看，请问在文革的时候，那些被下在监狱里面的传道人，他们有什么事工呢？我告诉你，他们每一天待在监狱里面都在做主的事工，每一天他们都有机会，人家问他说，你要放弃这个信仰，你不再传道，你就可以出去，他说 No, I stay, 我今天还要为主做监狱。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主的事工，他在做主的事工，他在做主美好的见证。上帝不需要人来做他的事工，若是这个人不是圣洁的，上帝自己可以做，做得比人好。千万不要把事工当成偶像和金牛犊，若是不圣洁，没有一样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所以感谢上帝，当那些传道人都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上帝自己做工，做美好的工作。所以这些传道人，我为他感谢主，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事工。没有一个人说我出来了，我要为主做事工， no. 不少时候基督徒也会被诬告和陷害，我刚才说过了，这是一个充满罪恶开始是非颠倒的社会，以对为错，以错为对，是一个 political right 的一个社会。但是我们要说 political right is not right, Bible right is right, political right 是一个变相的谎言，你其实心里明明清楚知道，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场面话啊，我不能讲他是什么，我要这样讲， What's the difference?你只是讲一个 political right 的话，慢慢的这个 political right 就会让很多人们 shut up, 不敢讲真话，不敢讲真理。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感谢主，那些坚守主道的人继续讲主要他们说的话。圣经说约瑟被卖给埃及王法老的护臣内臣护卫长，内臣表示他是朝廷的命官，护卫长，护卫长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保全法老王的性命，因为要保全法老王的性命，他手操生杀之权。法老王的臣仆有什么任何的差错，都交给这个护卫长来惩处。护卫长的职分说明了几样事情：第一，能升任的人是一个精明能干，做事很缜密，不讲情面，性格刚毅果决的人，太仁慈的人干不了这个锅啊，干不了这个工作，对吧？哎呀，你要杀法老，别杀吧，那不行的哈，太仁慈的人不能做，空白，下一张是空白。同时，这样的工作让 这个护卫长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他要怀疑所有的人，这是他的 job。因为所有看起来没事的人都可能最后是个刺客 right？ 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可以想象约瑟到了他家里做奴隶啊，可没有少吃苦。这是一个外地来的 immigrant， 我不知道他的底细和背景，所以他不轻易的相信约瑟。约瑟在那些年当中一定吃了很多的苦，一步又一步，一次又一次的让这个护卫长慢慢的对约瑟有信任，慢慢的有信任，信任到一个地步，他把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除了他的妻子。第二，因为护卫长他的工作职责的需要，需要长时间的专一的精神，可能法老王睡下的时候就是他眼睛睁开的时候，因为他是护卫长 right？所以因为这样一个长时间的 demanding job， 可以想象他很少有时间陪伴他的妻子。这也难怪他的妻子会有很多的问题。第三，伴随着这样高的职位，可以想见他是非常的富裕，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说。约瑟后来替他来管理他一切所有的，表明他不但是有房产有田产，还有很多的奴隶，这就不用说了。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伴随着他这样的高位和权势，他的妻子肯定是貌美非常。有的人说，哎呀，约瑟能够胜过这个引诱，那个妻子长得太丑了。对，就好像网上讲的啊，这个，他要来跟约瑟亲近的，约瑟说你不要这样这么丑啊，不是的 ，no， 你想一想，连一个奴隶都是经过挑选的，他的妻子可不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啦，更何况啊，不单是漂亮啊，这里说。这个妻子眉目传情，换成大白话说，眼睛会说话。哎呀，这个我就不要多说了哈。长得丑的人，那个眼睛即使说话，人家在看着就放电就跑了，对吧？哇，这种女孩子出去最安全的。好，这个不是我的重点。话说回来，要管理好护卫长这样一个性格刚毅果决，眼睛细察一切，不轻易相信任何人的家产，这份工作你可以想象约瑟是怎么样的来经过这样多年的训练，他怎么样能够胜任这样的重责大任。很多人以为约瑟不过是为法老解了梦，他就能够做埃及的宰相。 No，在这几年在护卫长底下的训练，已经让约瑟完全的能够明白什么是管理。所以当约瑟向法老王解完梦之后，他马上提出一个 remedy， 他说法老你应该马上找一个找一个人有聪明有智慧，让他治理全地，在丰年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做，在荒年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做，侃侃而谈，好像他的头脑里面已经有一幅清楚的图画。法老也不是笨蛋啊，法老听他完讲了以后，还有谁像你这么胜任呢？所以他说，有谁比法老比约瑟更能胜任当我的宰相呢？所以约瑟在副卫长家里做奴隶这几年不是突然，不是偶然的。 In another way， 换句话说，神允许他的主权里面让约瑟经历这一切，是神的手允许的。这几年不好过，但是大有益处。更重要的是，约瑟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不论有人看没有人看，他是忠心的做。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上帝，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约瑟不是等到法老升他做宰相以后他才突然很忠心的。 No，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说，约瑟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在田里到底干了些什么。约瑟帮忙的去了， 回来以后啪啪啪发这个短信给他爸爸，哎呀，我的哥哥在外面做了这些丑事哦。他知不知道哥哥会不喜欢他？ Sure， 但是他很忠心的向父亲报告，所以他的忠心不是突然有的，他是从小就是忠心的，诚诚实实的，对他的工作尽力而为的。不单如此，所以后来在波提法的手下是如此，到了监狱，那个司狱长把整个监狱交给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约瑟是什么样的人。约瑟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即使陷于似乎绝望的境地里面，对交付他的工作仍然尽心竭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常常为了我们的益处，把一些机会放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似乎看来为小，但是你一定要在小事上就要操练有忠心。不管人看人不看，不管是幕前或者是台后，忠心的来侍奉主，表达你对他的爱。他是这样的爱你，他把他的命都舍给你。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抵不上能不能表达我们对他爱的回应，不是吗？所以莫以事情大小来决定我要不要做。哇，这个侍奉挺好的，可以让很多人 recognize 我的 talents。 You are wrong， 这个事没有人看，做了以后吃力不讨好，你忠心的做吧，神喜悦这样的人。什么是忠心呢？我们认为约瑟的忠心充分的表现在几个地方。第一个，约瑟伺候他的主人，管理家务和主人一切所有的，不让主人操任何的心。哎呀，我常常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是，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一个传道人希不希望成为，主啊，上帝把北郊交给我就尽心竭力忠心的做，不要你操心。上帝把家交给你，不多，两个孩子，你在这个家里面，主啊，你不要操心，这两个孩子我好好的教养他们，走在主的道理，预备他们。啊，现在在这个年代，你实在看到这些孩子都蛮可怜的啊，他们面临这么大的挑战，回来以后老师说、到了最后，妈妈我要上哪个厕所啊，都乱了 right， 不容易啊。你要不要向主有忠心，好好的预备你两个孩子，不要让主操心，谨守分际，该归给主人的绝对不留下一分给自己。特别在第九节，约瑟面对主人妻子引诱的时候，他说，主人没有留下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主人没有把你交给我是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约瑟的意思好像是说，主人交给我的跟我有关系，但是主人没有交给我的就像你跟我是不能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他谨守分际，绝对不侵占主人的一分。所以你看波提乏去哪里找这样一个忠心诚实的仆人，更不用说上帝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给波提乏。总之，约瑟能够被波提乏所信任，进而能够管理他的全家，不是偶然的。而约瑟对神的忠心也表现在第九节，他说，我怎能犯此大罪得罪上帝呢？刚才说了，这个主人的妻子长得好看漂亮不在话下，而且眼目传情。不单如此，约瑟这里说，这里经文说，主人的妻子天天来引诱他，不是初一十五逢年过节，天天来引诱他。中国人说日久还怎么样，哎，你们都不回答，我讲的累得要死。日久怎么样？日久还生情嘛，长得再不好看，看久了也会有一点问题嘛 right。所以很多人有这个，因为我们做辅导，有很多人奇怪，哎呀，我的丈夫怎么看成那么丑的人，搞不清楚。外遇常常跟美丑没有太大的关系，待的时间太久了，一上班跟他待14个小时，回家跟你待8个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日久还生情吗？约瑟本来就是在这个妇人的权势底下，约瑟如果从了主人的妻子，人才两得、right? 约瑟如果不从他主人的妻子，他应该知道他有什么下场。所以约瑟有千千万万的理由跟他的主人妻子发生关系，而且这个主人妻子不但是漂亮还有脑哎，为什么？他天天引诱妻子，有一天捡屋里没有人的时候，这就有脑袋咯、right? 不是傻傻的来吧，全家人都看到了吗？那是花痴咯。捡一个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嘿，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啊，如果你陷入这个网络色情的瘾的，你常常是在屋里没有人的时候，是关着门的时候看，对吧？你不会在客厅里面打开，哎，小朋友看 ，right？ 啊，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常常是收贿赂的时候。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常常是干见不得人的时候。正因为屋里没有人，哦，现在很多的那个什么 paparazzi 的那个哈，所以林丹被拍了。但林丹以为是屋里没人的时候 ，right？ 多少的婚外情是这样呢？这说明什么？为什么约瑟能抵挡这个诱惑？这只能说明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存在约瑟的心里面。这个亲密的关系大过他的主人的妻子与他要发生的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很多的婚外情，我们这个辅导很多的婚外情，在检验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人表面上是个基督徒，去小组还带小组，去教会多年，但是 something cooking 的时候挡不住了。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当这些诱惑临到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抵挡这些。做妻子的，你为你的丈夫好好的祷告，不要为他求财，不要为他求高位，不要为他求你们家里住更大的房子，那些都是很短暂的，会过去。你要为你的丈夫求他与上帝能够有更亲密的关系。 That's the key。 接下来第三个悖论，虽然被下在监狱里却有主的美意。刚才我讲了，很许多文革的时候传道人被下在监狱里，第一个是当文革很这个社会动荡很乱糟糟的时候，监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神把很多的人都放在监狱里，他所爱的人。那时候的人不明白，怎么把我下监狱里面的 ？No， 现在发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第二，他们在监狱里面有主的美意，因为他们下在监狱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在向世人做见证说，说我的主配我为他下监，我的主配我为他放下自由，我的主配我为他放下家人。你知道这个力量，这个见证的力量多么的大。约瑟也是如此。 Rembrandt 曾经画了一幅画，这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就是讲约瑟的故事。在这幅画里面最亮的地方就是那个主人的妻子，他手握着他的事业线，也不懂就算了。其实在那个年代 Rembrandt 能画出这个，就表示说这个女人心术不正，懂吗？现在我们看这个事业线很正常，那个时候能够这样就是一个很淫荡的女人。 OK， 在这个画面最亮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最黑暗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吗？是一个讽刺来的。哎呀，这个女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哇，她怎么样引诱我，她扯我的衣服，怎么好像是一个很光明的，其实是最黑暗的。相对的，在画面的最左边，在黑暗的角落是约瑟，约瑟手指着天，意思是什么？我猜啊，个人以为，主啊，你知道就好，你看见了，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所以他的嘴巴是密的、right? 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正是如此，颠倒是非，人们把约瑟画得这样的无辜无可奈何，不愿意多说，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主人是谁，神一定负他的责任，他主啊你知道就好。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当耶稣基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长老捏造了许多的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耶稣一句话也不讲。我想耶稣正是这样的表情，主啊你知道。所以他下定决心在这个冤屈当中沉默，他把自己臣服在上帝的旨意底下。上帝，如果这就是你要我走的道路， Be it。 圣经说他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约瑟被放进的是一个王的大臣的监狱，从人来看是一个很不幸的，都下监了。但是你哪里想到在这个监狱里面原来是上帝为约瑟所预备的宰相大学培养学校。今天内务大臣，埃及的内务大臣关进来了，约瑟管监狱说，哎，埃及的内政你怎么管的？他就说我给你上课。过两天国防部长关进来了，约瑟说埃及的国防怎么弄，哎，我给你上课。所以约瑟在那两年很多的选修课 right 都修了， 国防教育内政经济什么都修了，军事什么都修了。所以当他被提出监狱的时候，约法老说我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约瑟我来啊，可以啊。第二天约瑟能上任，为什么？他已经对埃及了如指掌，军事内政外交教育他什么都知道，了不起啊。这就是我们奇妙的上帝。他虽然下在监狱里面，却有上帝的美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是为了信仰和主的缘故，虽然一时被放在个困境里面，你不要灰心，上帝有他的美意。你说哎呀我都已经生病要死了还有什么美意，哎呀你就不懂得，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没有时间讲死了就有什么益处，下一次哈。在此之前你们好好活着 OK， 等我下次讲死了就有益处，真的死了对基督徒来说大有益处。当然我们不是求死，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死了就有益处，死又何妨，这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主所我们求的就是让我们有忠心，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他在寻找一批人，从这个黑暗堕落没有盼望的世界呼召一批人出来，这些人分别为圣，这些人虽然活在这个世上却不是这个世界所配有的人，这些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属于救赎他们的主。这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对主忠心，忠心到底，既或那能杀身体的领导，他们也绝不后退，他们敬畏那真正值得敬畏的。我们共勉，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巴不得你也是其中的一位。当我们经过苦难，经过死因的幽谷，向主忠心到底的人，神一夜之间要把他们带进荣耀里，那就是我们的盼望。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请我们低头祷告。谢谢天父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赐给我们力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为主忠心到底。有一天我们就要看见天开了，人子坐在父神的右边，荣耀的境地你我都在其中，进入享受主所为我们预备那人心未曾想到 人眼未曾看见，无比的荣耀和喜乐，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成就这一切的我的救主，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